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3集。那男人看着有些疯魔，嘴角流血，不停念着：“ 鬼来了，鬼来了！” 睁眼一看，正瞧见沈觉身上张牙舞爪的刑蟒，登时发了疯，两脚乱蹬着朝后面爬，抱着一根柱子喊道：“ 别杀我，别杀我！” 他躲在厨房的房梁上，刺客行刺时是在夜晚，梁上昏暗，才躲过了一劫。 有番子道：“ 可惜疯了。” 沈觉使了个眼色，立马有个番子上去掏出一个雕花玛瑙鼻烟壶，往男子鼻炎凑了凑，那是罗刹鬼传进来的玩意儿，可以醒神。果然男人闻了，神志清明了几分，呆愣愣地看着沈觉：“ 洒家问你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” 沈觉问道。男人还是呆呆的，沈问行抽了他一巴掌：“ 都主问你话呢，你都瞧见什么了？那个刺客的模样可瞧见了？” 男人被抽的脸一侧，正朝院中间的天井。江南的小院不顶大，正中间宝蓝瓷盆成了株晚香玉，素白的花瓣上溅了几滴血点子，看着有几分妖异。男人见了那晚香玉，打了个激灵，结结巴巴道：“ 他就是从那儿来的。从那儿。 哪儿？ 沈问行顺着男人的眼神望过去，男人颤颤巍巍地爬起来，忽然抽出一个翻子腰间的艳里刀，众人都吓了一跳，纷纷拔刀出鞘，将男人团团围住。 他就站在那儿，像这样，你们看，就像这样。 男人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木棍，微微躬身站着，两手交叉，划出一个诡异的弧度。忽然抬起脸，乱发下显出一个狰狞的笑容：“ 七夜奇兰无名鬼，送王公公往生极乐。” 那一刻，沈觉好像看见那个刺客踏着满地银霜一般的月光，双手握着粼粼流光的长刀朝他缓缓走来。静谧无声中，他开口了，嗓音和那个疯魔的男人重合，低沉又沙哑：“ 你可看清了他用的刀？” 沈觉摆了摆手，示意番子不必紧张。“ 看清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横波，是横波。” 男人松了手，刀和棍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，他自己也跪倒了。“ 鬼啊，他是一个鬼。” 沈觉波澜不惊的脸终于有了裂痕，琵琶袖底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拳头缓缓地握紧。他似乎看见月光底下刺客的面孔渐渐明晰，那是夏侯恋21岁褪去幼稚和青涩的成熟模样，却露出了他所陌生的危险又狰狞的笑容。7年，他们已经分别7年。沈觉拧起眉，沉默了一阵，终是没言声。“ 横波？” 沈问行大惊小怪：“ 横波不是伽罗罗的东西吗？怎么被这个老石子无名鬼捡去了？”“ 东厂可有无名鬼的卷宗？” 沈觉问司徒锦。司徒锦答道：“ 有，近几年名声鹊起的刺客里，这个人的卷宗是最厚的。头里苏州那个断头的高大户也是他杀的。这个人凶狠毒辣，比起伽罗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似乎还会易容术。锦衣卫那边查了许久，但至今没有头绪。 等回京调出来，我要看。” 沈觉吩咐了声，学生下了台阶，司徒锦并沈问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跟在他身后。东厂的大拿自然是排山倒海般的阵仗， 客栈外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百姓。沈觉眼皮都没眨一下，踩着沈问行的肩膀上了马车。还没有坐稳，门帘缝里递进来一封书信和一根金丝烙子。番子在外边道： 贵妃娘娘递出了画，劳督主拨个空档瞧一瞧。那烙子是娘娘身边的朱夏打的，说是上回督主来请安，他看见督主的扇子没挂上烙子，像是底下人不用心，便自己打了根，望督主不嫌弃。 沈觉吃了一声，将烙子扔出窗扇，烙子轻轻飘下，阳光底下像折了翅膀的蝴蝶，正落在了车轮旁边。马车开动，车轮压在那烙子上，印出深深的车辙印。换了身轻便衣衫，沈觉折道去了秦淮河，乘着小艇上了楼房。黄昏时分，红霞映在水里，波光明灭间像剪子裁破的丝绸，又像女人脸颊上的残枝。夜幕还没有抖落下来，姑娘们已经出来了，在船舷上挥着彩袖，甜儿媚的香气悠悠地散开了，被江波拘捧着，在波心荡漾。有姑娘抱着胡琴唱吴歌小调，温软的声，曲折的调，听了让人醉悠悠，找不着北似的。秦淮河边上，千门万户朝水开，有的河房凿了台阶直通水里，媳妇子们蹲在台阶上洗衣衫，衣衫上都似披满了红霞。货郎撑着小船来往，像一片随水漂流的小叶子，载着满船的食物，间歇吆喝几声，随着河水传出去很远很远。算起来，这是沈觉第一回来秦淮河。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戴圣言带他来过夫子庙，在追月楼上讲诗。追月楼楼高，极目远眺的时候可以看见潺潺河水，河上是烟花圣地。戴圣言向来不让他靠近，他还记得追月楼的蟹黄包，咬一口满嘴的汁，露出黄灿灿的馅料。 哎呀，真是块宝地，比咱们京里头的八大胡同不知风雅多少倍。哎，听说这儿的娼妓大多是扬州瘦马出身，总小年纪就开始学吹拉弹唱诗词歌赋，个个都会作诗填词呢，比起状元爷也不遑多让呢。 沈问行笑道，扭头看没什么表情的司徒姐。 司徒大人一路护卫辛苦，要不今晚就在这儿歇上一夜，不尝尝鲜岂不白来啊。 司徒锦垂眸看了他一眼，移开目光仍旧看着艳艳江波，没理他。王八头见了沈觉，眉眼弯弯地凑上来，递上来一本金漆滚边的折子，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曲目。 公子爷，爱听什么曲儿啊？我们的姑娘都会唱，您要是要听十八摸啊，也使得。 沈觉没理他，沈问行接过折子，却并不看，只道： 咱们是北边来的，爷们口味刁，只听昆曲，不知可有会唱昆曲的姑娘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